第94集，甲状腺微象是内分泌的急重症。内分泌科住院总刚才在急诊会诊就已经问清楚了病情，现在全力指挥抢救。罗明瑶作为值班医生协助抢救，两个人又一起详细询问病史加查体，向病人家属交代病情和风险。 刚在急诊科就让他们开了甲球迷唑吃上了， 老总解释着，坐在旁边指导罗明瑶下医嘱。 这会儿转上来，我看时间也差不多了，把点滴准备上，待会儿就给他滴。第三咪松5毫克，配500毫升盐水净滴 Q8H。 微象解除了再改强的松口服，诱发因素是感染，但是现在微象更致命，所以还是必须把激素用上。一边我们做头孢他定皮试，用头孢他定抗感染治疗。 病房走廊里传来一阵大吼声，护士跑过来汇报。 老总，值班医生，病人现在情绪很烦躁，身上心电监护线全部都扯掉了，还要拔输液管，我们都只能让家属按着病人了。 老总点了点头，示意已经知道。 刚才我们看生命体征平稳的，呼吸正常，氧饱和度好的，可以用打镇静的药物。地西泮10毫克，基础是下一个，我出去让他们马上执行。 罗明瑶一言敲击键盘，下好医嘱，顺手把各项检查也点上，等老总回来的时候还不忘汇报。 我刚刚看到他的急诊科的生化出来了，血钾有点低，我给他开点口服钾。 可以，他今天吐了几次，待会儿又要镇静，进食减少，还有电解质平衡和能量的问题。这样，给他一组糖盐水吧，还有心率这么快，开点贝塔勒克给他口服，减慢心率。 两个人凑一起把医嘱完善了，老总又接了电话去其他科会诊，丢下一句 有事打电话， 就匆匆离去。罗明瑶花了些时间写好手程、大病历，各种沟通，拿着知情同意书找病人和家属签字，忙完了也差不多6点过了，到了吃晚饭的时间。大年三十，医院食堂也放假了，没办法打饭，好在各科室都会给留守的医生护士开小灶。护士长带着护士在年前拿着科室资金采购一番，今天中午拿了肉菜和电磁炉过来，在科室给大家煮火锅。中午没吃完，晚上又继续加热了开锅。休息室那边一会儿就传来了浓浓的火锅香气。 罗明瑶，可以吃晚饭了，就等你了。 护士们在休息室那边大声喊着，罗明瑶赶紧回喊过去。 来了，洗了手就来。 内分泌科今天留着值班的一共10人，3值班医生，1值班二线，1老总和5护士。一顿火锅吃得非常热闹。吃完收拾好，住院总就带着值班医生去查房。这个时间还住在医院的都是些病情比较重的病人，每个病人都要仔细查看。今天新收的甲状腺微象病人，现在体温下降到 37.8 摄氏度，心率还是快，目前是105次每分。虽然也不除外有镇静剂的效果，但总体情况好多了。其他病人病情稳定，夜班查房没有需要特殊处理的。查完了房回来刚好8点，正是大部分病人吃完晚饭2小时。3值班医生又拿着各自组上的血糖仪出去到病房给病人测晚餐后血糖。罗明瑶组上4要测血糖的病人依次测过以后回来，把登记的数据本子拿给值班护士，录到电子护理记录里面。那边市教室的电视已经打开了，除了老总没来，另外3医生和下半夜班的护士在那边看节目。春晚开场，热闹的歌声传得整个走廊更显冷清。罗明瑶正犹豫要不要过去凑个热闹，跟其他人一起看会儿电视过节，护士站对面的正门电梯就叮的响了。电梯门打开，熟悉的身影走到护士站前，赵斌脸上带着笑向罗明瑶点点头，然后眼神往值班室那边一瞥，径直走过去了。罗明瑶就像被遥控了一样，脑子里一片空白，心剧烈跳动着，只剩下脚像被前面的人操纵着，一步一步跟着往值班室走去。赵斌在值班室随意地坐下，把饭盒放到桌上打开，一股饭菜的香气传了出来。 去洗手。 赵斌看着罗明瑶傻呆呆的样子，忍不住压低声音笑了起来。罗明瑶浑然不知自己被嘲笑了，仿佛听到指令的机器人，转身掉头就去隔壁厕所洗手。水流哗啦啦地冲着，冲开手上的泡沫，他搓着手，眼泪竟忍不住掉了下来。等他回来，赵斌就看见他眼圈红红，要哭不哭的，眼睛却发亮，嘴角带着压不住的笑容。赵斌看他不像是难过哭的，放了心，懒懒地靠回值班床上，指了指桌上的饭菜。 给你带点宵夜。 他笑着说。 知道晚上有火锅，那时候不好跑来给人发现，整挑这个时间来了。看，这个牌子的香肠今天在超市买的，上面写的是你们老家牌子，我觉得味道应该不会太差，你尝尝味道正宗吗？晚上我陪你一起守岁，今天累不累？ 罗明瑶刚才好不容易憋回去的眼泪又流了出来，赵斌一下子手足无措了，转来转去找卫生纸找不着，只好拈起一截袖子给他擦眼泪。人靠得近了，久违的温暖气息和厚实的怀抱让罗明瑶只想迷恋地沉溺进去。赵斌揽住罗明瑶，让他靠着自己，声音低沉温柔。 怎么了？我来还不高兴啊？委屈到现在了？那我赔礼道歉。嗯，对不起。 罗明瑶眼泪进一步开闸了，几乎是扑进赵斌怀里大哭。赵斌又急又无奈，只能抚摸着他的背，轻轻拍着安抚。那边值班室门口，另一个值班医生进来，吓了一跳。赵斌仗着别人是第一年的规培生，还不认识自己，随口胡说八道。 我是他哥哥，过年跑来给他惊喜，把他激动哭了。 哦。 值班医生也笑了起来，眼神示意空间给你们，拿了手机充电器就出去了。罗明瑶这才想起还是在医院里，反应太大了，有点不好意思起来，平缓了呼吸才说。 赵老师，我才是该说对不起的。 赵斌把筷子递给他。 那边吃边说，怎么对不起？ 罗明瑶吸了吸鼻子，接过筷子，挑起一片香肠吃了，想了想，又红着脸夹了一片送到赵斌嘴边。赵斌挑了挑眉，随即笑着吃下香肠，还特意在筷子上舔了一下。罗明瑶不理他了，自己吃自己的。赵斌又给他变了一杯奶茶出来，叫他慢慢吃，然后才坐回值班床上，认真地说。 说吧，为什么不想赌博了？你说你的想法就好，没必要考虑我怎么想。这次，保证不生气。 罗明瑶停了停手，缓缓地嘬了口奶茶，才慢慢说。 赵老师，我不想赌博，我想认真地做临床。我在实习的时候，临床方面一直比较薄弱，我觉得自己不适合做这个，所以读研选了科研型。现在上临床十多个月，我觉得自己已经开始找到一些感觉了，比起写文章做课题什么的，我好像感觉更喜欢临床，所以不想再继续读了，想踏踏实实的在临床干。至于读三年的规培，是因为不想这么早的和你分开，我还想在这里多待三年，而且这里学的东西更多更规范，其实我也没有想好出来去哪，所以想这三年也是我的一个缓冲的时间，好好打听一下市里面各个医院的情况，想清楚去哪里工作的事情。 市里面其他医院和这里的情况很不一样，这一点清楚吗？ 赵斌坐直了身体，认真地看着他。 嗯，我知道。 罗明瑶点头。 我也听过很多进修老师说过，下面的工作方式和下面的收入情况很多不一样的地方，我都在一点一点地了解呢。 赵斌还想再劝他一下。 其实要说做临床，哪里也比不上 C 大附院，病人数量最多，遇到的疑难杂症也最多，